有谁知一去三年音信渺，这豪杰扬名安身，眼看着就要不成，心头痴，痛日青天难解厄，手中枪脚海翻江又不敢穷，奔不上穿衣吃饭，这家中是有钱着，一债恩钱都付清，这饥寒债呀，为人要得了那三宗病，就便是兄藏勤修父荫诸基的那英雄，若生不逢尘，时运为痛，他也未必能成英雄。 难还呐、啊。 你盼儿苦，到明天要往哪里去？不让啊，火把人愁死。

噔噔噔噔噔噔，你呀关紧打，浑身干力，好叫我神思乱乱的汗淋，心害怕，毛乏力。又一想，哎，我读尚书之礼，什么怪力乱神，死可与我本事。堂堂的一个大丈夫，难道我还怕鬼迷？下面我在续我那徒弟大西厢的后头，我再唱段大西厢，谢谢。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又说是我的姑娘，莫非您呐想喝点酒吧，再不然您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喝酒啊，我给您呐做上一碗汤，爱吃酸的给您多多的加上点子醋，好吃辣的咱们多切酱，还有我的姑娘，您要钱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呢不但怎么得味儿，哎哎，小丫鬟我呀弯弯袖子系上了围裙，我下个厨房，我给姑娘啊您呐做上一碗酸辣鸡儿辣子酥，又不咸汁又不淡呐，八宝一碗油酥的菜端在了绣房，哎呀我的姑娘娘您呐尝尝。莺莺就说了，你要讲究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品的猫的饮的闹的瞧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全都爱，我的那个傻丫头，我命你去到西厢啊聘请那位丈郎，叫你请他呀一不打鸡黄，二不跟他借上一票当，借他的比我和燕娃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我受了一点暑啊，夜晚着了一点凉，他要是来呀跟他打着玩儿闹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你没气儿假装带着三分子气儿，拧着眉瞪着眼那就鼓着你的小腮帮，要讲究打架可你就跟他先动手，哦哦哦，别忘了先下手的北墙啊，那个后下手的就早好呀，砸碎他的燕马叫他言也言不得摸，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国家姓儿，大学中用五经四书，孟子和老子，礼记还有春秋， 叫他撕破了那片文哎账，他要告咱们娘们撕闹他的血管呐，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要我的丫头，你就问问他吧，到底是因为什么？三更半夜，半夜三更，溜里溜秋，搭你搭山，不言不语，念你念干，他挑过咱们娘们儿的上青下白，磨砖对缝对缝磨砖，挑了灰，灌了长着硬不落的粉地花枪，他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我所谓的那一桩，到底含的什么歹心肠啊？他是跳花枪就砸了一口缸啊！谢谢，可能我最喜庆的一番就是这一番了。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您五官的片段。 非常内行的观众刘先生点了一段刺汤琴， 谢谢大家。为大家演唱这刺汤琴的片段。

我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事事如意，祝大家生意兴隆，大发财源，祝大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啦，身体健康啊，岁岁平安。 这是我呢，就是邀请我到北京来演出，我一想，怎么给大伙儿拜年呢？我算弄几句吧，怎么着，自个儿写的几句不是很成熟。下面呢，就为大家奉献我老师的段子《红月娥做梦》。 想，我梦见呀了小将军他许我出阁，奴家在梦中啊，手把着我的楼门啊，往下留神。后头跟着 门前呢，你个抢着把火烛，是什么东西你得退让住，你的那女婿如要吃醉了酒啊，你给他摘帽啊，可那又不得个协作。 怎么出格？